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你不嬲都黑仔嚟噶，点解你今次咁好彩收到个礼物，仲咁大件嘅？ 唉，我开始行运咯，嚟快啲帮我拆下，睇下咩嚟嘅。 好啊， 李碧华怪谈， 意外的礼物不要收。 会死人啊！唔知莲姐今日煲咗咩汤呢？啊，佢呢个钟点都唔错啦，搞到啲地方咁干净。哇，今日咁多信嘅，电费单、煤气费单、楼盘广告。咦？呢封咁大封嘅咩嚟噶？又唔似请帖、啊。你今年最大的意外惊喜。梗系又唔知啲咩推销信啦，定系唔知咩要预缴一年啊，先至有赠品啊嗰啲嘢啦。咦，即刷即中卡、啊，好，等我睇下你咩公司嚟嘅先。嗯，刷到红色、啊，呢、這个咪系？哇，唔系咁巧啊嘛，三个都系红色，咁我咪真系中咗奖？嗯，梗系又系嗰啲唔等使嘅嘢嚟噶啦，我平时边有咁好彩啊？喂，揾边位啊？ 小姐啊，请问你呢度系咪丰盛大厦七楼 B 座啊？我哋系环球电器打电话嚟嘅，你系咪刘小姐啊？ 喂，你哋点知道我个名同埋啲住宅资料噶？唔使问，梗系又喺啲银行嘅信用卡客户中心嗰度攞出嚟噶啦。你哋揾我咩事啊？我冇嘢想买、啊。 唔系啊，刘小姐，最近我哋公司推广产品特价商周。将啲礼物卡寄咗喺一啲比较高尚嘅住宅区里面，我哋系喺电脑嗰度揾到你嘅资料嘅，恭喜你啊！你已经成为我哋其中之一个幸运儿啦。 我从来都冇中过奖噃，我有咩咁好彩啊？又要我买嘢啊？咁先有赠品，我唔买无谓嘢噶。 小姐你误会啦，今次呢件礼物系本公司无条件咁送俾啲客户嘅。我哋净系希望你用过之后可以俾翻啲意见我哋啫。如果系觉得啱用嘅，就希望可以帮我哋向你啲朋友推广下啦。 真系咁着数？咩礼物嚟噶？我唔去你哋度攞噶，我好唔得闲噶。 你唔使麻烦噶，我打嚟就系通知你件礼物会喺三日之后送到府上。至于系乜嘢，就要卖个关子啦。总之就会适合每个家庭的啦。不知道刘小姐那日哪个时间最方便呢？ 咁啦，嗱，我好忙的、你放在我哋嗰个管理处嗰度啦，我有时间会去攞噶啦。 咁好啦，刘小姐，我哋会照做的啦。咁唔阻你啦，再一次恭喜晒你，再见。 讲到好似好认真咁，唉，你方唔系啊？又有啲咩闹钟啊、台灯咩？我不嬲都冇乜抽奖运噶啦，呢啲赠品真系唔要都罢。放喺度先啦。 好，诶， 嗱，我斟杯水嚟饮下。 嗯，嗱，咪咪，我呢个男朋友都算唔话得啦，又做司机又做咕哩，家阵好难揾噶啦。 系啦系啦，可惜啊，你成日都开 O T 啦，见啲同事啊，仲多过见我。 咁我公司多嘢做啊嘛，迟啲啊，仲话要搬翻上海添啊。 到时我就真系仲少时间照顾你啊！ 我使乜惊啊？我啊有莲姐睇住啊，佢会帮我打扫、洗衫、煲汤、换灯掣都得啊，跳 fuse 啊，佢都搞得掂。 讲到佢咁叻啊，咁你今日又唔揾佢嚟帮手搬嘢？ 哈，系咪揾你做少少嘢啊？你都咁多嘢讲嘅啫吓。 唔敢唔敢，我讲下笑啫。啊，系咧，你不嬲都黑仔嚟噶，点解你今次咁好彩收到个礼物？仲咁大件嘅？ 唉，我开始行运咯，诶，快啲帮我拆下，睇下咩嚟嘅。 好啊。咦、哎，吸尘机嚟嘅噃，啱晒你啦，你屋企都冇嘅。 唉，啱晒莲姐啊，真啊，佢啊乜嘢电器啊都搞得掂噶，我啊就话电器白痴啫。啊，呢样嘢一定帮到佢手啫。喂，你快啲过嚟帮我砌好佢啦。 哦，其实好简单嘅啫。嗱，又有说明书，哈，估唔到佢机身细细，个吸口又咁大嘅，真系好似咩都吸到咁。嗱，搞掂，几简单， 砌好啦。 系啊。 啊，等我睇下个吸口系咪真系咁大先。哇，吓死我啦，差啲夹到我手指啊！ 喂喂，你唔识就唔好乱搞啦，哈。唔好拉到电线咁长得噶、 啊，我睇下佢最远可以拉到边啊嗱，呢个咩掣嚟嘅咧？ 哇哇喂，你咁大力，跟住弹坏佢啊！ 哎呀，鬼叫佢啊！头先想咬我咩？整痛我啊嗱，咪当报仇咯！我点知啊？呢个电线煤卷掣嚟嘅， 唉，拉过算啦，唔好再玩啦。 我细个嗰阵啊，见到啊啲大人啊用吸尘机吸尘啊，成日都觉得佢哋咧好似系啲粤语长片咁，用啲葫芦咧喺度吸妖咁，哈，几得意啊！ 喺一百年前啊，啲吸尘机系用手摇噶，全靠美国人帮佢装上啲滑轮式嘅电机，先至有咁方便快捷嘅啫。 如果用手摇啊，不如扫地好过啦。喂，搞掂未啊？肚饿啦！ 一早搞掂啦，好，出入饭。唉，卒之都翻到嚟啦，咪咪，你今晚玩得好 high 喎！ 唉，梗系啦，成班同学啊咁难得啊，先约齐人。最衰听日要翻工啦，如果唔系啊，真系饮耐啲啊！ 你今晚就出晒风头啦，个个同学都话你着得靓，对鞋又衬得好。 唉，我呢对鞋啊，名牌嚟噶，你睇下个鞋头嗰啲白色波波啊，衬埋个红色鞋身啊，几抢眼！ 5000多元都系啊，梗系抢眼啦！ 唉，都系啊，要够我咁高啊，先着得好睇啫。嗰、那个 Nancy 得个5尺2，又话要着，仲话要我陪佢去买添，好烂啊，把口衰到死！ 你咪咁小气啦，你系嬲佢话你对耳环唔系好衬色啫，都唔使成晚啄住佢噶。 讲起上嚟嬲啦，前晚啊明明攞咗对红宝石耳环出嚟噶嘛，准备今晚戴，衬晒成 set， 偏偏出门口嗰阵啊揾唔到出嚟。焗住我要戴对唔衬色嘅耳环，仲要俾 Nancy 弹三弹四。 鬼叫你自己冇记性咩？放咗喺边都唔知。 梗唔系啦，除咗放喺台度啊，我仲会放喺边啫？唔通系莲姐啲手脚唔干净？ 唉，你咪咁还啦！你不嬲都赞莲姐做嘢奇奇理理噶，佢点会咁贪心啫？ 咁啊唔系啦，寻日啊个看更啊同我讲啊，话佢上一份工咧都系俾人炒噶。如果唔系有咩唔妥，人哋点会炒佢啊？ 唉，呢、這个时势失业好平常噶咋，未必系佢个人问题嚟嘅。哈，你听到啲人话佢坏话之前，仲成日赞佢噶，你咪咁易俾人影响啦。而且啊，你嗰对耳环又唔系真系红宝，都唔值钱嘅，唔好咁样问啦。 切，你使乜成日帮住佢？我都系随口讲下啫嘛。不过听我看更讲完，个心啊梗系有条刺噶啦，咁样好正常啫。而且我觉得咧，佢呢几排啊，好似有啲唔同咗啫。以前啊，佢老老实实咁噶嘛，呢几排见到佢只手咧都油晒手指甲，仲系粉红色添。 哦，咁做工人就唔可以扮靓噶啦咩？ 佢都系女人嚟嘅啫嘛，爱美啊系你哋嘅女人天性嚟嘅。 所以啊，佢见对耳环咁靓，咪偷咗咯。使乜理佢真定假？咪啦，我都系锁住道房门先啊，净系嗌佢执个厅得啦。 唉，都冇你咁好气，我先走啦，你唔好谂咁多，快啲瞓啦，吓。 嗯，咁我听日打俾你啦。 嗯，拜拜。 拜拜。 Mimi 啊，你睇下呢份单，好似有啲嘢搞错咗咁啊！ 哦，系，我睇下吓。 嗯。 啊，系，条数入错咗，对唔住啊，黄主任，我即刻改翻去吓，应该攞俾你睇。 好啊。啊，系咧 ，Mimi 啊，最近我见你好似有啲精神恍惚咁，唔系有啲咩事啊嘛？使唔使请两三日假休息下咁啊？ 唔使，冇乜嘢，可能系。昨晚不是睡得好好咯，我没什么事了，多谢你关心。 嗯，没事最好啦，那你就快点改回数了吧。 喂，联合银行贷款部，我是 Mimi，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？ 阿婆啊，够钟吃 lunch 了，想到去哪里吃没啊？ 得住啊，刚刚有条数做错了，要改埋先行得啊。 又做错？喂，你这个礼拜第二次的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？不如请假回家休息一下啦。 刚才黄主任都是这样说的，不过这个时势我都是不要请那么多假了，用乜以一个不觉意被人财卖的。不过我觉得这排真的好像不是很顺利啊。 啊，有什么事啫？ 今天公司宣布年尾没商量咯。 唉，咁好多公司都系咁噶啦，唔裁员咪偷笑咯。 仲有啊，今朝咧，我想带你送俾我嗰只白金戒指翻工，点知又揾唔到。 你唔系又想赖阿莲姐系嘛？ 我唔知啊，佢都系有可疑啦。总之样样嘢都好似有阻滞咁。阿坡啊，我谂我唔可以同你食饭啊，我要搞埋啲嘢先啊。 咁我夜啲再揾你啦，好冇？ 嗯， 拜拜， 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黄主任，条数要搞咁耐先俾翻你，你睇下有冇问题？ 好啊，今次冇错啦。咦 ，Mimi， 你冇嘢系嘛？企都企唔稳咁嘅？ 冇，我见有啲头晕啫，唔知系咪因为冇食 lunch 咧？ 唔系、啊，睇你块面咁青嘅，系咁啦。嗱，而家都差唔多收工噶啦，你早啲走，翻屋企休息一下。不过记住啊，搵啲嘢食先啊， 吓。唔该晒，黄主任。咁我走先啦，再见。舒服啊！你忙你啦，唔使理我噶啦，我休息下冇事。好啦，迟啲俾电话你啊，拜拜。 咁晚噶啦，由昨晚七点瞓到依家，足足瞓咗十几个钟。啊，点解仲好似好攰咁嘅？喉咙好干，好痛添，可能系感冒啊。好彩今日礼拜日唔使翻工啫，鬼咁肚饿，去厨房搵嘢食先。哇，张床咁多头发嘅，唔通系我甩嘅？死啦，咁多头发，快镜啦，快镜啦，快镜啦！吓死啊！我仲以为系咩鬼剃头添。好彩睇落又唔似，不过无端端甩咁多头发，一定有啲唔妥。唔系啦，应该要睇医生先得。不过好肚饿，去厨房睇下咩食先。哇，乜个厨房咁乱噶？寻日莲姐冇执嘢咩？离晒谱，唔好理啦。看看雪柜有什么吃先。吓，不是啊嘛，什么都没有。唉，那个莲姐啊，真的越来越懒啊。啊，没办法啦，唯有叫外卖啦。餐厅的电话啊，在柜桶啊。哇，乜咁乱噶？咦，冇嘅。咦，个水晶天鹅呢？我明明记得摆咗喺度㗎，点解会冇咗㗎？咦呀，岂有此理呀，今次唔係我多疑啦啩。 小姐啊，你冇事啊嘛？今日面色好差喎、啊， 冇乜嘢，少少感冒啫。 哦哦，仲未好啊？我上个礼拜嚟见你嗰阵，你已经病紧噶咯。阿乜你冇去睇医生咩？哎呀，感冒嘅嘢啊，可大可小噶，你千祈唔好唔理啊。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冲杯感冒茶俾你饮啊，好有效噶，好唔好啊？ 唔使啦。 哦。咁好啦，咁你休息多啲咯。 嗯， 如果冇乜嘢嘅，我先走先啦、嗯。我后日再嚟啊，吓。 嗯。莲姐。 哦。咩事啊？ 系咁嘅。咁迟啲咧，我男朋友佢会上上海，咁我或者咧都会放长假上去陪佢，咁当系旅行啦吓、 哦。 所以咧，你做埋今个月尾，唔使再嚟噶啦吓。 小姐啊。我冇做错啲乜嘢啊嘛吓， 冇乜嘢。 但系点解 嗱，你后日上嚟啦，我出埋啲粮俾你。 吓、啊，哦，咁好， 嗯， 我走啦。 哼，你自己做过啲乜啊？心知肚明啦，仲问？唉，唔系啦，叫人上嚟换个大门把锁先得。王主任，唔该喺度签个名啊！ 好啊，嗱，咦，咪咪啊，最近啲精神好似好翻啲喎，啊，系块面干咗啲，唔够汤水咧，得闲饮啲雪梨煲瘦肉润下佢啊！ 我冇事，你有心啦，王主任啊，如果冇乜嘢，我出翻去先啦。 好啊。 嗯，雪梨水好咩？等我打翻去叫莲姐今晚煲先得。 喂， 啊，你系边个啊？莲姐呢？佢冇上嚟咩？喂喂， 咩事啊？啊 ，Mimi， 咁佢反应嘅？ 我打翻屋企，有个女仔听电话，把声我未听过噶。 嗯， 话时话啦，我叫咗莲姐呢几日上嚟攞埋啲粮噶，但系咁耐都冇见过佢，真系奇啦。 会唔会系你个男朋友请咗啲朋友上去你屋企嗰度玩啊？嗱，你试下再打多次翻去。 唉，如果系咁，咁咪仲衰。如果是普通朋友，使咩听到我把声就收线、啊？黄主任啊， 嗯、 我要请假，要想急翻去睇下，捉贼又好，捉奸又好，我要搞清楚先得。 咁好啦，你翻屋企睇下先啦。不过自己要小心啲啊，万事以和为贵啊，吓、啊。 咦，梁小姐，乜今日咁早收工啊？咁赶嘅？ 梁叔 啊， 啊， 我想问下你，七楼 B 座有冇发生嘢啊？ 冇啊，成座大厦都冇事啊。诶，咪住咪住，七楼 B 座，七楼 B 座唔系你屋企？做咩？做咩咁惊声啊你？ 我想你陪我上去睇下、啊，我怀疑我嗰度有贼噶。 咁啊，咁、啊、好好，我陪你上去。 嗯， 诶，咪住咪住咪住咪住。等阵先，等阵先，你揾边位啊？ 喂，阿叔，见到我个样子都知道我送 pizza 啦，系嘛？又唔系第一次嚟。 嗯，咁你送去几多楼？几多号噶？ 咪七楼 B 座咯。 七楼 B 座？ 咁咪你屋企？ 哦， 系边个叫外卖噶？ 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嚟噶，佢咧好中意着红色裙啦，咁次次咧都扮得好靓噶，佢又叫过几次噶啦都。 几次？ 系啊，个女仔初初啲头发咧就好短好薄嘅，佢话迟啲咧会留翻长，点知上次见到佢咧，佢真系长咗好多，佢俾好多 tips 噶。有一次咧，我赞佢只白金戒指好靓啊，佢就话执翻嚟噶，我梗系唔信啦。 啊，刘小姐，刘小姐，乜你请咗个新嘅工人咩？啊，唔见你介绍嘅。哦，你冇用阿莲姐啦。 我炒咗莲姐啦。 谢阿叔，你冇见过佢都唔出奇啦，系嘛？佢都唔出门口嘅。 咩话？点解啊？ 佢跛噶嘛，得一只脚噶咋，仲系弯唔到噶。唉，真系可惜啊！行路嗰阵时咧，只脚僵僵直直，都几难睇、嗯、啊！有一次见到佢对脚，诶、啊，唔系，佢一只脚咧着住一只红色嘅高踭鞋，嗰、嗯那个鞋头咧仲有个白色波波，好盏鬼嘅。 我对靓鞋唔见得好耐噶啦噃，原来又系佢啊！梁叔，你哋要陪我上去睇下、嗯，我要搵警察拉佢啊！ 好好啊，不过咁，使唔使搞到咁大件事啊？ 喂，阿小姐啊！拉都等我收埋条数先好唔好啊？ 唉，你哋仲唔明？你讲嗰个女仔啊，唔系我请翻嚟噶，我都冇见过佢。 吓、啊！ 咦？头先好似有个人喺个防盗眼嗰度装过一装啊！ 吓、啊！咁点解佢唔开门嘅？唔通佢惊咗我哋？啊，刘小姐啊，不如你搵锁匙开门吧啦、啊 啊！喂喂，你只手唔使咁震，定啲嚟，有我哋陪你啊嘛！ 得啦，入啦！ 你系边个啊？快啲出嚟啦吓！我报警噶，你出嚟啊！ 哎呀，有笑声啊！有笑声啊！把笑声好似喺厨房嗰度笑噶， 系佢啦！我认得佢把笑声啊！我哋一齐入厨房睇下。 去啦去啦！冇人嘅，啲窗又闩咗。佢走到去边啊？喂 ，Bisa 仔啊！你唔系噶嘛？你眼定定咁做乜嘢啊？你 我觉得呢部吸尘机好怪啊，好似唔知喺边度见过咁嘅。哦，嗰、那个女仔只脚啊，系啊系 啊，就好似呢部吸尘机嗰支病咁噶啦。 吓唔系 噶嘛？唔系嘛？阿梁叔啊，你帮我开咗个吸尘袋先啦、啊。 唔好啦啩，咁污糟，唔系几好嘅。 等我嚟啦。 冇咩特别嘅。 你咧？你 咧？嗯，哇，好臭啊！嗯， 喂，真系乜都有喎、啊，头发啦，红宝石耳环啦、啊，白金戒指，水晶天鹅啦、啊，咦，仲有头先讲嗰只红色高踭鞋啊！诶，咪住，呢一只咪好似系手指嚟嘅？ 手指系莲姐手指嚟噶，我记得。佢搽粉红色指甲油噶，莲姐唔见咗咁耐，唔通佢已经被捕吸尘机？ 意外的礼物不要收，姚秀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吴国敬、彭晴、李正心、朱曼子、林有荣、陈炳球、林一峰、谭翠莲等联合播演。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